酒不沾，不难活，我死的爽啊，死的快。 从小就喜欢说你爱唱什么呀，到戏校考试

下面请听李小培演唱的《刺王僚》。 优秀小生演员包飞为大家演唱《白门楼》的选段。 请听尤其演唱的《捉放曹·宿店》。 Thank you.

接下来呢，和尤其小姐俩人联袂演唱《沙托国》选段。 Thank you. you 北京戏曲学校第一任老校长郝寿臣先生的看家活，哎，这不敢说麻别人一下，还真是只有我们这道腕下来，到今日才有这沙陀国。由那个小裴最后这一句唱的呀，就是咱们经常调侃的一礼全收往后台，不跟您客气了，就这儿就落下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尤其李小培京剧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